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安全沙箱、页面和系统之间的隔离墙。前面三篇文章中啊，我们主要围绕着藤原策略介绍了 Web 页面安全的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再把视野往外延伸，来聊聊页面安全和操作系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前面的第一节 Chrome 架构的那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浏览器架构的发展史。在最开始阶段啊，浏览器是单进程的。这意味着渲染过程、JavaScript 执行过程、网络加载过程、UI 绘制过程和页面显示过程都是在同一个进程中执行的。这种结构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从稳定性的视角来看，单进程浏览器是不稳定的，因为只要浏览器进程中任意的一个功能出现异常，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的浏览器。比如页面的卡死啊、浏览器的崩溃等等。不过浏览器的稳定性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是浏览器架构是如何影响到操作系统安全的。浏览器本身的漏洞是单进程浏览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浏览器被爆出存在漏洞的话，那么这些漏洞在没有被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黑客就有可能通过恶意的页面向浏览器中注入恶意的程序。其中最常见的攻击方式是利用缓冲区溢出。不过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攻击和 XSS 注入脚本攻击是不一样的。XSS 攻击只是将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注入到页面里面，虽然能窃取到一些 cookie 相关的数据，但是 XSS 无法对操作系统进行攻击。通过浏览器漏洞进行的攻击是可以入侵到浏览器进程内部的，可以读取和修改浏览器进程内部的任意的内容。还可以穿透浏览器，在用户的操作系统上悄悄地安装恶意软件啊，监听用户键盘的输入信息啊，以及读取用户硬盘上的一些文件内容。和 XSS 攻击相比啊，这类攻击无疑是枚核弹，它会将整个操作系统的内容都暴露给了黑客。这样我们操作系统上所有的资料都是不安全的了。现代浏览器的设计目标是安全、快速和稳定。这种核弹级杀伤力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威胁。因此啊，在设计现代浏览器的体系架构的时候，需要解决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浏览器采用了多进程的架构，将渲染进程和浏览器进程做了分离。完整的进程架构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第一节 Chrome 架构那篇文章中介绍过了，这里面我就不重复介绍了。下面我们重点从操作系统安全的视角来看看浏览器的多进程架构。你可以参考下面的文中图。结合该图啊，我们知道浏览器被划分为浏览器内核和渲染内核两个核心的模块。其中，浏览器内核是由网络进程啊、浏览器主进程啊、GPU 进程等一系列进程组成的。渲染内核是指渲染进程。那如果我们在浏览器中打开一个页面，这两个模块是怎么配合的呢？所有的网络资源都是通过浏览器下载的，下载后的资源会通过 IPC 将其交给渲染进程，然后渲染进程会对这些资源进行解析、绘制等操作，最终生成一幅图片。但是渲染进程并不负责将图片显示到页面上，而是将最终生成的图片提交给浏览器内核模块，由浏览器内核模块负责显示这张图片。在前面的第一节 Chrome 架构这篇文章中，我们分析过设计现代浏览器的体系架构的时候，将浏览器划分为不同的进程，是为了增加其稳定性。虽然设计成了多进程架构，不过这些模块之间的沟通方式却有些复杂。也许你还有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浏览器内核去请求资源，再将资源转发给渲染进程，而不是直接从渲染进程内部去请求网络资源？为什么渲染进程只负责生成图片，生成的图片还要经过 IPC 通知浏览器内核模块，然后让浏览器内核模块去负责显示图片？通过以上方式，不是增加了工程的复杂度吗？要解释现代浏览器为什么把流程弄得这么复杂，我们就得从系统安全的角度来分析。不过在解释这些问题之前呀，我们得先看看什么是安全沙箱。上面我们分析过了，由于渲染进程需要执行 DOM 解析啊、CSS 解析、网络图片解码等操作，如果渲染进程中存在着系统级别的漏洞，那么以上的操作就有可能让恶意的站点获取到渲染进程的控制权，进而又获取到操作系统的控制权限，这对于用户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网络资源的内容存在着各种可能性，所以浏览器会默认所有的网络资源都是不可信的，都是不安全的。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浏览器不存在漏洞啊！只要出现漏洞啊，黑客就可以通过网络内容对用户发起攻击啊！我们知道，如果你下载了一个恶意的程序，但是没有执行它，那么恶意的程序是不会生效的啊！同理啊，浏览器至于网络内容也是这样的啊！浏览器可以安全的下载各种网络资源，但是如果要执行这些网络资源，比如解析 HTML、解析 CSS、执行 JavaScript、图片编解码等操作，就需要非常的谨慎了，因为一不小心，黑客就会利用这些操作对含有漏洞的浏览器发起攻击。啊，基于以上的原因啊，我们需要在渲染进程和操作系统之间构建一道墙。即便渲染进程由于存在的漏洞被黑客攻击，但是由于这道墙，黑客就获取不到渲染进程之外的任何操作权限。将渲染进程和操作系统隔离的这道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安全沙箱。浏览系统的安全沙箱是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安全技术，让渲染进程在执行的过程中无法访问或者修改操作系统中的数据。在渲染进程需要访问系统资源的时候啊，需要通过浏览器内核来实现，然后将访问的结果通过 IPC 转发给渲染进程。安全沙箱的最小保护单位就是进程。因为单进程浏览器需要频繁的访问或者修改操作系统的数据，所以单进程浏览器是无法被安全沙箱保护的。而现代浏览器采用的多进程架构，使得安全沙箱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了安全沙箱的最小保护单位是进程，并且能限制进程对操作系统资源的访问和修改。这意味着，如果要让安全沙箱应用到某个进程上面，那么这个进程必须没有读写操作系统的功能啊，比如读写本地文本、发起网络请求、调用 GPU 接口等等。了解了被安全沙箱保护的进程会有一系列的受限操作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渲染进程和浏览器内核各自都有哪些应有的职责。你可以参考文中图。通过该图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渲染进程需要安全沙箱的保护，因此需要把渲染进程内部涉及到和系统交互的功能都转移到浏览器内核中去实现。那么安全沙箱又是如何影响到各个模块的功能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安全沙箱是如何影响到浏览器的持久存储的。由于安全沙箱需要负责确保渲染进程无法直接访问用户的文件系统，但是在渲染进程内部有访问 cookie 的需求，有上传文件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些文件访问的需求，所以现代浏览器将读写文件的操作全部放在浏览器内核中去实现，然后通过 IPC 将操作的结果转发给渲染进程。具体的讲啊，如下的文件内容的读写都是在浏览器内核中完成的。首先啊，是存储 cookie 数据的读写。通常浏览器内核会维护一个存放所有 cookie 的 cookie 数据库。然后，当渲染进程通过 JavaScript 来读取 cookie 的时候，渲染进程会通过 IPC 将 cookie 的信息发送给浏览器内核。浏览器内核读取 cookie 之后，再将内容返回给渲染进程。另外啊，一些缓存的文件的读写也是由浏览器内核实现的，比如网络文件的缓存的读取。接下来再来聊聊网络访问的功能。有了安全沙箱的保护啊，在渲染进程内部也是不能直接访问网络的。如果要访问网络，这需要通过浏览器内核。不过浏览器内核在处理 UR 请求之前，会检查渲染进程是否有权限请求该 UR。比如检查 XML HTTP request 或者 fetch 是否是跨站点请求，或者检测 HTTP 站点中是否包含了 HTTP 请求。除此之外，由于渲染进程的安全沙箱还影响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户交互的功能。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要实现一个含有界面的程序，操作系统会提供一个界面的接口给你。该界面允许应用程序与用户交互，允许应用程序在该界面上进行绘制。比如 Windows 提供的是 HWAND，Linux 提供的是 XWAND。我们就把 HWAND 和 XWAND 统称为窗口聚丙。应用程序可以在窗口聚丙上进行绘制和接收鼠标键盘的消息。不过在现在的浏览器中啊，由于每个渲染进程都有了安全沙箱的保护，所以渲染进程内部是无法直接操作窗口聚丙的。这也是浏览器为了限制渲染进程有监控到用户输入事件的能力。由于渲染进程不能直接访问窗口聚丙啊，所以渲染进程需要完成以下两点大的改变。第一点，渲染进程需要渲染出位图。为了向用户显示渲染进程渲染出来的位图，渲染进程需要将生成好的位图发送给浏览器内核。 然后浏览器内核将位图显示到屏幕上。而第二点是操作系统没有将用户输入的事件直接传给渲染进程，而是将这些事件传给浏览器内核，然后浏览器内核再根据当前浏览器界面的状态来判断如何调度这些事件。而如果浏览器当前的焦点定位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这输入的事件会在浏览器内核内部被处理掉。而如果当前的焦点在页面区域内，这浏览器内核会将输入的事件转发给渲染进程。之所以这样设计啊，就是为了限制渲染进程有监控到用户输入事件的能力。所以所有的键盘鼠标事件都是由浏览器内核来接收的，然后浏览器内核再通过 IPC 将这些事件转发给渲染进程。上面我们分析了，由于渲染进程引入了安全沙箱，所以浏览器的持久存储啊、网络访问啊或者用户交互等功能都是不能在渲染进程中直接使用的，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些功能迁移到浏览器内核中去实现。这让原本比较简单的流程变得更加复杂了。理解了这些限制，我们就能解释开始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了。最后我们再来讲讲站点隔离的内容。所谓的站点隔离是指 Chrome 将同一站点中相关联的页面放到同一个渲染进程中去执行。最开始啊， Chrome 划分渲染进程是以标签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整个标签会被划分到某个渲染进程里面。但是啊，按照标签页划分渲染进程存在着一些问题。原因是一个标签页中可能包含了多个 iframe， 而这些 iframe 又有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站点，这就导致了多个不同的站点的内容通过 iframe 同时运行在一个渲染进程里面。目前所有的操作系统都面临着两个 A 级漏洞，幽灵和熔毁。这两个漏洞是由于处理器的架构而导致的，很难修补。黑客通过这两个漏洞就可以入侵到进程的内部。如果入侵的进程没有安全沙箱的保护，那么黑客还可以对操作系统发起攻击。所以如果一个银行站点包含了一个恶意的 iframe， 然后这个恶意的 iframe 利用了这两个 A 级漏洞去入侵渲染进程，那么恶意的程序就能够读取银行站点渲染进程内的所有的内容，这对于用户来说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因此啊， Chrome 几年前就开始重构代码，将标签级的渲染进程重构为 iframe 级的渲染进程，然后严格的按照同一站点的策略来分配渲染进程，这就是 Chrome 中的站点隔离。实现了站点隔离啊，就可以将恶意的 iframe 隔离在恶意的进程内部，使得它无法继续访问其他的 iframe 进程的内容。因此啊，也就无法攻击其他的站点了。值得注意的是啊，2019年10月20号 Chrome 团队宣布安卓版的 Chrome 已经全面的支持站点隔离了，你可以参考文中的链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分析了单进程浏览器在系统安全方面的不足。如果浏览器存在漏洞，那么黑客就有机会通过页面对系统发起攻击。因此啊，在设计现代浏览器的体系架构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多个进程基础之上引入了安全沙箱。有了安全沙箱啊，就可以将操作系统和渲染进程进行隔离。这样即便渲染进程受到了攻击，也不会影响到操作系统的。由于渲染进程采用了安全沙盒啊，所以在渲染进程内部是不能与操作系统直接交互的。于是啊，就在浏览器内核中实现了持久存储、网络访问和用户交互等一系列的与操作系统交互的功能，然后通过 IPC 与渲染进程进行交互。最后啊，我们还分析了 Chrome 中最新的站点隔离功能。由于最初是按照标签页来划分渲染进程的，所以如果一个标签页里面含有多个不同源的 iframe， 那么这些 iframe 会被分配到同一个渲染进程中，这样就很容易让黑客通过 iframe 来攻击当前的渲染进程。站点隔离会将不同源的 iframe 分配到不同的渲染进程里面，这样即便黑客攻击了恶意 iframe 的渲染进程，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渲染进程的。今天的内容和概念都是比较多的，看上去离前端比较远。不过这些内容会影响到你对浏览器的整体架构的理解，而深入理解浏览器的整体架构能够帮助你更加深刻的理解前端的内容。为了方便你的理解，我把一些参考资料都放到了文章的最后，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拿来做参考。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认为安全沙箱能防止 XSS 或者 CSRF 一类的攻击吗？为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